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让我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有一种想读诗的感觉。 又叹气、 啊、 还读诗，鹅鹅去向向天歌呀、 啊、那是读儿啊，那也算诗哈、啊、那是回家给孩子读。现在想读的是明月几时有， 等会儿 啊， 太阳还没落山呢，这怎么就明月了呢？ 不是，我想读，今儿上午9点在革新里小学6年级4班的教室里边，人家放的是这歌，歌词就是我刚才想说那个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啊。 听到歌曲，前来听课的很多家长都以为今天孩子哦要上音乐课， 那这音乐课上的也够洋气的 啊，是吧？反正听流行歌曲嘛。 我们小的时候呢、啊、都上种太阳音乐课，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种太阳，就上那个。 哦，那你们这音乐课还比较那什么，我们那时候都听交响乐 啊， 梁祝啦、 啊、 然后包括听一些什么什么柴可夫斯基啊，什么什么什么，后来都记不住那些名了，太难了， 听了也忘了。 音乐课容易走神啊，这个其实呢这不是音乐课啊，大家都猜错了。这曲歌放完了之后，上课的老师张老师就开始向同学们提问，同学们这首歌让你们想起了哪个传统节日啊？ 啊， 这太容易了，同学们异口同声的回答中秋节 啊，答对了。 那么你们有哪些词汇和诗词可以形容一下中秋节呢？ 嗯， 大家伙儿就开始七嘴八舌的说了，什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嗯、啊，这回孩子的家长断定了 啊， 不是音乐课， 嗯， 这肯定是语文课。 那差不多了，这都讲诗词歌赋 讲诗词歌赋了吗、啊、结果据说又猜错了 啊。 老师继续提问，这些美好的诗句与什么有关系呢？ 嗯， 然后一个个小手都争先恐后的举手啊，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小姑娘抢着回答，我知道，月亮 啊，月亮是 啊，这肯定答对了吧、 啊、 那月亮让你们想起了什么平面图形呢？ 呦呵，在这儿等着呢、 啊、同学们异口同声的又回答圆、 啊、圆形。 哎呀，这个难道是数学课吗、 嗯、 啊，大数学家这个毕达哥拉斯说，在所有平面图形当中圆是最美的，那么让我们今天来学习这最美的图形圆。 还真是数学课， 这大家伙才明白过了，这原来是数学课、 嗯、哎呦，这可给大家一顿猜、 哎、40分钟的课堂时间就要结束了。张老师打开大屏幕，最美的图形圆啊，也是美术家们的喜爱。 嗯， 大家来欣赏一下这幅画。 又开始看画了， 屏幕上灿烂的星空，圈圈点点的光晕让孩子们入了迷。 嗯 啊，这是梵高的名作星空啊，叫星夜还是叫星空来的、 嗯嗯、 反正大家数数这个圆形里边有多少圆在里边 啊，那多了去了。 哎呀，这到底是音乐课、语文课、数学课还是美术课呢？ 嗯 啊，都开始讲梵高的作品了。 是 啊，其实呢这是今年啊革新里小学构建课程文化师生乐教学课堂改进研讨会当中的一个这个科目 啊，师生课、 啊、哎，它融入了现在像什么涵盖语文啊、数学啊、英语啊、音乐啊、体育啊等众多科目。比如说3年级1班教室里边正在进行的就是英语和体育课的联动课程。 哦， 5年级4班联合信息技术的呢是知识，是语文啊，还有鲸鱼的鲸，知道吧？ 哦， 反正大家伙都是凑在一块儿啊，有点是生活当中的联想的意思。 高深了， 校长说了，说把课改课思想和新观念融入课堂，开展有效的学科间的联动和学科内的联动， 嗯， 可以让孩子们在灵动鲜活的情境中学习知识，懂得道理。据说呢，人家小学自2013年开始就开始进行了改革的试水， 嗯， 提出了一些培养目标、培养方向。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听起来还 很有意思， 啊、 是吧？ 这完全和那个有一部分这同学们上学的时候、 啊， 今天体育老师有事儿，那个音乐老师也有事儿，所以这体育的课和音乐课都改成语文课、数学课，这完全是两个路数。 记得小时候经常有人说，老师我不愿意上语文课，我愿意上音乐课 啊，明说、 啊。对啊，老师我不喜欢数学课，我喜欢体育课。 那数学老师多伤心。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寓教于乐也好，这种联动也好，如果能孩子之后能够发展的好，比如说学了很多的一些知识 啊， 在今后的生活学习当中、 嗯、 有很大的这个陶冶情操的作用。 对， 不见得你要真只考试要这样上下去，你觉得靠谱吗？你觉得行吗？ 那得考试制度也得相应跟着调整和更改呀、啊。 关键是考试的内容不能过去是那种死记硬背的。 对，当然我觉得这事其实对老师的要求也挺高的。 对呀、啊。 对吧？你别说这弄得像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说的，这学生作文当中瞎编哈，这个到底那地瓜是长树上还是长地上，老师也分不清楚， 哎、 那就闹笑话了。 是，所以现在你比如说很多的自主招生的考试内容都比较灵活、 嗯， 对吧？有很多的一些考试。等你上了班，你比如说你考个公务员 啊， 兴许考试的内容都不见得是你一时半会儿能反应过来的。 那倒真是， 对吧？每隔一米种一棵树，八米种几棵树？ 七棵。 你怎么少一棵？ 人家是九棵是吗？ 对啊，所以这个 不是少两棵，瞅你那反应。 一米种几棵树？ 一米种一棵呀，隔一米种一棵是吗？ 一米种两棵树 啊？对呀、啊，那要是八米的话种九棵树，我说种七棵，你说怎么还少一棵？明明少两棵。 好吧，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好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您认为所有的科目当中您最喜欢的是哪门课哈？ 啊， 这个好像跟大家一起来聊过吧？ 没关系、啊。 不过今天再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喜欢哪门课，当过哪门课的课代表， 嗯、 最讨厌哪门课，哪门课的老师教的最好， 嗯， 今天都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 常说常信。 哎，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凉风起了，除了要穿秋裤之外啊，这路边上也开始有卖什么烤地瓜呀、糖炒栗子的。 嗯， 这 烤白薯、烤红薯是吧？ 啊，对 啊， 这个刚才说了，这个不仅有烤白薯、烤红薯，还有那炒栗子、 嗯、糖炒栗子。 糖炒栗子那香啊，对吧？等个红灯那间隙，你摇开车窗都能闻着路边有那好远好远糖炒栗子，好像有卖栗子的啊，回头买一包。这大家伙就已经开始惦记上了，那吃上香甜又热乎啊。 哎呀，要说糖炒栗子好吃，我还真知道有几条街上的糖炒栗子挺好吃， 是吧？那个尤其是带那个石头子沙子那个炒出来的，你抠满手都是黑，那都是糖浆啊哈。但是记者也走访发现啊，虽然板栗的收购价格是连年下降，今年啊更是从7块钱直接就跌到了3.5块， 降一半。 但是 啊, 啊 这糖炒栗子价格却依然是保持在每斤20块钱。 哎呦， 这可没沾上板栗降价的光。 按说原材料都降价了，这怎么还卖这么贵呢？ 那就去看看呗。记者就来到位于丰台区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嗯， 在紧邻京良路的一座冷库里啊，记者见到了批发板栗10多年的来福啊，这人老板叫来福。 叫什么？ 来福。 老板的名字。 啊、这个。他面前啊堆放着6个装满栗子的大编织袋，每一种栗子的产地呀、大小啊都不一样。 嗯， 人家面对记者一问，这什么栗子？这怎么不一样啊？ 嗯， 人家来福就解释说， 不，你还是说老板解释说吧。 啊，来老板解释说啊， 对对，听着怎么那么别扭？ 说板栗的成本啊，那可不仅仅是栗子的本身， 嗯， 还包括你看像你看到的冷藏存储啊、 嗯， 包括运输啊，包括人工这些费用都得算里边啊。 嗯， 栗子的储存非常有讲究，怕干，怕水，还怕热，也怕冷， 怕娇气。 你单说温度吧，就得要求这个0度左右，温度高了吧，或者经过阳光暴晒呀、啊，这栗子表皮就会开裂，那卖不上价了吧？最近几年呢，冷库的租金还一直在不断的上涨，这也增加了板栗存储的成本。在蒲黄榆附近的一家老字号的炒货店里啊，那大颗的板栗泛着油光， 嗯， 金黄的栗子肉啊，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嗯， 那顾客也都排起长队等着买了哈。说这个提起不降价的糖炒栗子， 嗯， 人家这家店的王老板就打开了话匣子。 你还干副业炒栗子？ 这个王老板跟这个王老板不一样啊， 哦、 人家说了。这个不是所有的板栗呀、啊、都适合做糖炒栗子 啊， 就比方说啊，糖炒栗子对原料的要求非常高，品种得好啊，口感呢要香糯，栗子呀不能有破口的，也不能有虫子咬的，那个头还得均匀的吧。 嗯， 你说这么好的栗子放啥时候都是抢手货呀，自然价格也不会降太多。 再加上糖炒栗子每斤20块钱的价格呀，已经维持很多年了，所以啊，我们这家也不打算今年降价。但是那位王老板也说啊，这个确实，我承认今年的利润空间啊，的确比往年稍稍大一点，所以您要是大量买团购，我给你打折。 呵，这都能团购啊。 一位业内人士跟记者说啊，最近呢栗子的产量确实是在上涨，炒货店的数量啊确实在不断的减少。 嗯， 你说以前小商小贩呢支个炉子搭上锅在路边就能做糖炒栗子， 现在不行了呗。 对呀、啊、现在得统一要求进店经营、 哎、 路边那个违法那个无证摊占那不行、 哎、违法占道经营现在不行了， 没证没业的那不行。 不过话说回来了，北京秋天到冬天啊，就是这种什么是北京的记忆、 啊、 除了青砖灰瓦胡同、啊、四合院，其实你说这些吃的像糖炒栗子 啊 这种感觉的，让人觉得哎呦，这是又回到了多年前。 夏天就是啤酒孜然味儿，秋天秋冬的时候那就是糖炒栗子味儿、哎。 你这怎么老是肉食动物呢？这个，反正总之哈、啊，这很多人好这口，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能够好这口的人，等栗子真要是能便宜点。不过话说回来了，在这咱俩说了也不算啊。你比如说冷藏的费用、糖的费用、店面的费用。不过话说回来，现如今你知道有一个好处。刚才人家说那个团购，前两天我去饭馆吃饭，一结账啊，先生多少钱？我媳妇儿就下意识的问了一句：“能团购吗？”说行， 精打细算会过日子。 哎，您拿手机就团一下，以后你说是不是？但凡你要不问一声的话，都是冤的头。以后见着糖炒栗子，拿一手机先问老板：“你这糖炒栗子团购吗？” 能刷卡吗？ 哎呀，你说这个胡同当中美美的秋色深秋当中，排的队买。香喷喷的糖炒栗子 啊， 每人手里拿一手机准备跟那团购啊，这也算是新时代的产物哈、啊、 反正实打实的直接给大家优惠那价格不就好了、 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上学的时候什么课最喜欢， 喜欢聊这个糖炒栗子也可以 啊。对对对，您喜欢秋天吃什么也行，不过上课喜欢的您比如说喜欢什么课的老师 啊， 什么课学得好，当过哪些课的课代表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是 老纪还问呢，哎，听听 FM 的广告是不是王哥录的？ 哎，别说哈，我还真是听着好多朋友都问我说那广告是不是我录的，还真不是。 嗨， 没关系，还真不是。节目里听我声音还没听够啊。 是，博岸博心说，呦，好久没跟你们互动了，这刚回北京 啊，出去玩了吗？ 安顿下来了，就开始听你们俩讲大城里的小事儿，依旧很亲切嘛。 哎，我们也觉得很亲切，还挺想您的。 真的吗？ 真的，好几天没出现了，博岸博心。 娟子1955说，小学的时候打小的时候语文好 啊， 作文被老师当成范文来宣读、第一篇名字是烈士墓前的感想。 哦， 语文基础打得好啊，工作之后经常让我写发言稿，写个总结也不费劲。 那听个节目发个互动也不费劲的。 嗨，反正您哪科学得好，喜欢上哪门课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这两天很多朋友圈里边都发了一条消息，说昆明航空啊，多名空姐被塞入行李架了，你看了吗？ 我看见了， 哎、 人就横躺上，像坐火车一样。 哎呦，这个姑娘捂着脸在那个飞机的行李架上啊， 蜷缩着。 是，人家的腿能伸直吧？ 就半蜷着。 是吧？反正旁边还有一个那个空乘人员，脸上都打了马赛克，也不知道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反正引发了大家伙的关注啊。 嗯。 昨天呢，昆明航空对此事发出了回应，说这一事件发生在航班结束之后，就是人家执行完任务之后，公司呢并不知情，也从来没提倡过。 什么情况？ 哎呀，11号呢，民航自媒体民航小报说这个昆明航空啊存在着歪风邪气，有几名安全员屡次把空姐塞进了行李架，这个惯例差不多有4-5年了，每一批无一幸免。偶尔有几个内向不爱说话的能够幸免，不过也容易被打上不会协作的标签。 哎呦，还上纲上线呢。 哎呀，这些被塞进行李架的空姐呢，应该是刚刚开始飞航班的，虽然说不得情愿吧，但是又碍于机组人员的压力，不得不爬上了行李架。啊，民航小报还 同时上传了就是空姐被塞进行李架的照片，行李架中的空姐双手捂着脸，有一位行李架甚至处于这种半关闭状态， 那不把人家里边了吗？ 旁边还穿着一个身穿制服的安全员呢，照片上所有人员的脸上都被打上了马赛克，所以呢也无法辨别当时空姐们的心情到底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 嗯 啊，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个空乘塞入行李架啊，据说起源于国外，而且呢日渐流行，也是社交媒体上十分流行的话题。照片当中放入行李架，哎，进入行李架，别放入行李架，进入行李架的不仅仅有空姐啊，也有男的 啊，不分性别， 哎，也有空少，大家看上去呢都十分的欢乐， 当游戏做呢。 哎，西南航空的一家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周先生跟记者说，说昆明航空公司啊一些空乘人员确实有这种行为，并且呢向记者解释其中的原因。周先生说了，说乘务员开始要带飞30到50个小时。飞满之后得有考核， 嗯， 考核合格了之后才能够从见习乘务员变成乘务员， 嗯， 庆祝他成为乘务员的话，他们会私底下玩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游戏，就像大学生毕业扔帽子啊，只是个仪式而已。周先生说，从他接触和了解的情况来看呢，这些空乘人员这个行为呢并非只针对新人，而且呢都是大家伙自愿的， 嗯， 他们之间的这个相互娱乐的方式呢大家都很开心，不自愿别人也不会强迫。对于这件事儿，网友们有不同的看法，有观点就认为说，如果在飞行结束之后啊，你空姐你自愿上行李架，并且感觉真像游戏一样，你也未尝不可， 那就是你们事儿，愿意玩玩吧 啊。但是如果是强迫的，那性质就有点不同了， 那不变成欺负人了吗？ 对啊，某些学校是不是大一新生啊学姐训话，这算是强迫的吗？ 那有这样的性质嫌疑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你可以娱乐哈，你私下放松一下呀，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千万千万别出圈，别出格啊，让人觉得没溜，这事儿就觉得有点怪异了。 对，但是尤其是这个初来乍到的新人啊，这更是应该是这个老人应该是以这样这个宽厚有爱的方式去带着新人去融入这样的大家庭，那千万不能欺生啊，是不是？今年七月中旬啊，家住在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西里社区的曲先生啊，他有一惊喜的发现，说小区内的道路两边啊，突然多了10多个印有狗粪收集箱字样的金属箱子。 哦，收集狗粪的。 哎，小区里养狗的人不少，可是有一些人不自觉，你说他们家那狗狗方便之后啊，也不拿报纸给捡起来，不收拾起来啊，弄得路上到处都是狗屎，这一不小心就会踩雷。你说现在有了狗粪收集箱，再也不用担心满地都是狗屎了。但是好景不长啊，自打这狗粪收集箱啊安了到现在不到3个月，人家市民就发现问题了。这居民也说啊，这狗粪收集箱啊自打安上10天半个月也没见有人来清理一次 啊。 有一些不自觉的居民呢，甚至把这个狗粪收集箱就当成了普通的垃圾箱，生活垃圾随手就往里塞啊，现在这垃圾堆的都冒出来也没人管。想办好事儿，为啥不给办利索了呢？这还不如不安呢。 这倒也是。 这居民啊就指着小区大门口的狗粪收集箱告诉记者说，你看就这几袋，这明显就是餐厨垃圾呀，9月份的时候我就发现扔这儿了，你说一直到现在也没人清理。说话之间呢，有一位小区的居民牵着一只咖啡色的卷毛小狗就走过来了。这位居民表示啊，在没有狗粪收集箱之前呢，很多人呢就会把这个狗屎收起来之后随手扔进路边的草坪绿地，要不然就假装没看见，这一脚迈过去一走了之。自打安了这个狗粪收集箱之后啊，确实是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把狗屎扔进狗粪收集箱。你说隔不远就有一个还挺方便的哈，但是啊这部分箱子啊早就满了，可是迟迟没人清理啊。人市民也说，你说我们想扔也扔不进去啊， 问问这谁这个设了箱子之后不能勤快点多清理几次呢？ 这不记者就打电话问问呗，拨通了安贞街道环卫部门的电话。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啊，狗粪收集箱最初安装的时候啊的确是说好会有专人负责清理，虽然说应该不会是每天收一次吧，但一定是定期收集呀。人家工作人员还说啊，将会帮助居民向街道反映一下，找人呢赶紧抓紧时间就把这个狗粪收集箱清理一次。居民无奈地说啊， 给小区装狗粪收集箱，明明是件利民的好事儿， 嗯， 但是如果后续的服务跟不上，那反而是容易好心办坏事儿。 是，这个本来是件好事，如果办坏了，让大家觉得有点良心哈。不过话说回来了，其实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变通一下 啊。 你看有些小区吧，它没有这个狗粪收集箱，当然定期呢放两个狗粪收集袋。 哦， 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啊，临时的啊， 临时的，你最后拿回家然后处理一下是吧？或者你扔到这个该扔的地方，至少呢也是能够算是维护啊。你不能这垃圾袋搁了十个，然后半年之后不再往里边续，这也不合适是吧？ 嗯， 什么事呢？贵在坚持，还是希望这样的好事能够办好。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上学的时候哪科学的最好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秋风落叶，气温下降，车凉，心也凉。热茶热饭，温暖陪伴，车暖心也暖。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车载冷暖箱，越温暖越幸福。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9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人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南三环丰益桥内环方向内侧车道呢是有事故，现在已经清理完毕了，现场的交通呢正在逐步恢复。目前西南三环内环车辆行驶缓慢，队尾呢在草桥路段，西南二环、西南四环行驶还是不错的，建议过境车辆提前选择绕行。另外，东南六环马驹出口的东向西方向，目前呢也是爆堵情况比较集中，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说您上学的时候哪门课学得好？张晓辉说了，最喜欢上的是体育课呀，当然除了长跑 啊。 当过化学课的课代表，化学成绩属于惰性元素 啊， 88分好像没怎么变过， 稳定性强。 哎呀，我属于学习不刻苦的，不刻苦还能考88分，那不是气人吗？这是 膨胀的宇宙说啊，我上学的时候啊，喜欢物理和数学两个学科。60年代初啊，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困难，快中午的时候饿了，赶上有这两个科目，就把饿都给忘了。 您这。真是用心学习， 那是得有多爱这两科目，废寝忘食的。 博爱博心说，我上学的时候偏理科，文科除了地理以外差一些，特别是历史。哎呀，现在有相关话题就无语了，所以呢，我自己的历史都记不太清楚了。哎呀，做了这难得糊涂啊！这个其实还真是哈，而且还感谢王哥记得他。 没事，我们不糊涂就行。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哈，这个阵仗很大啊。17名法警，4辆警车，6人因为阻碍执行啊被司法拘留。今天上午呢，房山法院这起执行案件的阵仗和动静都不小。然而这起执行案的背后，仅仅是一起简单的邻里纠纷 啊。 这不是有个公共道路吗？被其中一户啊给堵了，影响了另外3户居民的出行，就这么简单。 但是据记者了解到，今年三月份呢，这个物资村的三位村民常某、一某啊，到这个到法院进行起诉，说他们门口这个公共道路被另外一个邻居曲某给堵了，要求法院排除妨碍。人家说了，说我们家啊，不光我们家，就是我们这三家啊，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是前后邻居，街里街坊的。说我们三家东侧呢有一条公共道路啊，我们三家出行啊比较方便。十年前呢，村委会啊把这路面硬化，然后我们一直就使用到现在 啊。 那么有一位执行申请人跟记者说，说2013年3月份，这曲某啊在这条路上就开始堆放砖块、树枝，哎呦，强行把这路就给断了。 这干嘛呀？ 不知道啊。说我们这好，我们现在都生活好了，有车了，我们这车只能停在离家挺老远的地方。 你过不来这条路。 哎呀，关键是这堵路的曲某啊，兄弟有五个人。那在村里相当强势 啊！ 三年前我们曾经找过有关部门解决这事儿，但是人家根本就置之不理，说我们这没法了，才告上法院的。记者呢在现场看到啊，三家执行的申请人出行的道路确实被一些渣土砖块给堵了，杂草丛生，有的地方甚至还长出了几棵小树。 嗯， 哎呀，人家说我们都三年了，我们太委屈了，我们找过村里边，找过派出所，也和曲某他们家打过很多次架了，都没用。没想到现在我们官司赢了，他们还是欺负人。提前得到法院消息的申请人啊，听到外边有动静都出来了，同时出来的还有被执行人，就是曲某他们家以及一行亲戚。哎呦，他们一看上法警拉上警戒线了，大声就喊说，你们有什么权利在我们家的地上拉警戒线啊，不能动我们的东西。 人家人多势众、 啊、不过据说，据他们说这片是他们家宅基地啊，不是公共道路。但是法院当时判的时候呢，他们又没证据，所以呢判定他们把这道路归还。哎呦，被法警喝止之后啊，曲某的妻儿六位亲属情绪激动啊，试图动手拉上警戒线。法官呢只好下令法警对六人采取强制措施。一瞬间现场乱作一团，两分钟之后呢，六人就被制服，被带上了警车，现场也是恢复了正常。看到强势的曲某等人被带走，这三家申请人立刻拿出铁锹啊、铁镐、锯，马上清理现场呗，把那些杂物都给清理了。虽然说道路清理了，但是你说哈、啊，都是前后邻居、 啊， 你说这积怨一时半会儿好像也难以化解， 这怨还没散开呢， 对吧？你等法官走了之后，人家再拿东西把这路给堵了怎么办呢？ 也不能堵一次叫人来一次吧。 不过人家执行法官是这么说的，说你不用再次立案了、 啊、 可以直接联系法院，法官将会再一次强制执行， 就是说可能还得麻烦人家。 不过我觉得这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啊，就是该执行的时候必须执行，可以申请强制嘛。但是我们也是想说，就是街里街坊为这点小事呢能不能商量来，远亲不如近邻，您什么事都弄到法院上，然后让着法院派着法警来强制执行，这确实你以后还得过日子呢，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吧？ 这一瞬间把所有人都变成不能好好说话、不能好好沟通的人了、 哎、呀，还能不能愉快的做邻居呢？ 就是啊， 是吧？也是希望大家各退一步，海阔天空。 和平里东街啊，有一处网吧啊，本身的面积不算大，但是为了招揽生意啊，这经营人员分别在外墙和门脸上方安装了三块长4米左右、高1米左右的户外灯箱， 就是霓虹灯呗，就是那种， 就还是灯箱呢、 啊， 就立体的。 哎呦呵， 这个灯箱啊，用铁皮做箱体，和外面的玻璃装饰墙啊镶在一块儿，这用螺丝钉固定，看起来就不是特牢靠。你想那么沉东西，就几颗螺丝钉，它能定住了吗？而且啊，灯箱的电源线也和灯箱的铁皮亲密接触，你想，万一刮个风哈，这一摩擦漏电，咦，那简直是后果不堪设想啊！东城城管和平里执法队的队员介绍，一些商家在已经有牌匾的情况下，只要门外有空余的地方，就会随意在四周增设牌匾广告。杂乱的牌匾啊，既影响了市容观瞻，而且这个过亮的灯光还会造成光污染，也影响附近居民夜间休息啊。根据有关规定啊，商家在店外设置牌匾是有严格规定的，也就是说一个店一个牌匾。 嗯， 随意拉扯电线增设灯箱广告牌啊，因为缺乏安全监管，是特别容易因为像安装不牢靠啊、用电不规范呐、啊、发生危险。万一再因为雨水侵蚀啊，或者大风天气、啊、发生坠落、 嗯、 特别容易伤人。 所以啊，这个有的管啊，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东西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哎呀，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您自家管管自己的灯箱广告招牌，万一真是赶上北京秋天的时候有大风，真的大风呜呜的刮起来了、 嗯、 砸着人，这确实是非常的危险。 是 啊，赶紧自己收拾收拾。 这个月您接到红色的请柬了吗？ 红色罚单呢？ 怎么叫罚单呢？ 那个各位兄弟姐妹，这一月还有没有要结婚的？没有的话，我想买件长袖。 这不是人家结婚吗？美好的祝福， 是 又是朋友又是亲戚的，你怎么也得表示表示。 份子得随， 对吧？前天首汽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汪之军啊，在拉活的过程当中，就捡到了乘客丢失的钱物。人一看这钱物还挺喜庆的，带一包红包包着呢。 这是给人家这落车上了。 据汪师傅说啊，说当天中午11点左右啊，这个他通过手机的这个轿车软件接了一单从甘露园啊去东风南路的生意。轿车的呢是位女孩，姑娘一看就是有急事啊，说是参加婚礼，上车下车那都是着急忙慌急急匆匆的。 赶时间。 姑娘下车之后啊，王哲军又接上了一位乘客去机场。就在他下车帮这个乘客搬东西的时候，他透过这个车窗啊，发现出租车后座上有个红包。 嗯， 打开之后发现包里边有500块钱现金。王师傅当即决定，就是肯定是刚才那个姑娘不是参加婚礼吗？ 啊、 肯定是她落下的。 着急忙慌的哈。 哎呀，果然王师傅就很快接到了那位女乘客的电话。这王师傅就告诉这姑娘，别着急哈，而且呢约好了第二天上午啊。让他去公司把这红包领回来。 嗯， 昨天上午10点多呢，失主已经通过汪师傅所在的这个出租公司将遗失的红包取回去了。但是由于汪师傅在开会，没能跟失主见面。人家说了，拾金不昧啊，是我们应该做的。通过这件事呢，也是想提醒乘客，就算您再忙再着急，也得看好自己的钱物啊， 嗯， 不然这红包得随俩。先给一500块钱，再给人家个500块钱。 你说得亏是这个叫车的时候互相留有手机号啊，能联系得上，这事儿也算是有据可查。要不然这姑娘搞不好都不知道这红包丢哪儿了。 那您要是没拿车票啊，这个能不太好找。所以你看叫车软件其实挺方便的，减少很多空驶的机会，而且呢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的哥师傅，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挺好，也是希望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千万别再当马大哈了。 这两天啊就有一条精心的通知啊在朋友圈里被疯狂转发，内容啊是一张物业发出来的警示通知。 说什么呀？ 说有人上门推销迷魂香皂。户主开门一闻就会晕过去啊， 闻个香皂就倒了 啊，会导致家里财务失窃。 哎呦， 落款日期上面写的是2015年10月11号， 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呗。 啊，记者就调查发现啊，你别说前两天，早在2013年，这种迷魂香皂的类似说法就在江苏啊、海南呐、黑龙江啊、内蒙古啊，这大江南北啊，哪儿都有传播。而这些被传播很广的所谓通知啊，都被当地警方否认了，并且提醒当地居民也不要盲目轻信谣言、传播谣言。 嗯， 像迷魂药这类的江湖传闻啊，这一直在微博呀、微信呐等网络媒体上有流传。 嗯， 早在很多年前啊，江宁警方啊就曾经呢专门为了这件事儿向医学专家、化学专家求教。 嗯， 答案是啊，目前已知的所有化学药品都达不到在人面前晃两下就能迷晕的效果。 嗯， 哪怕就是医院使的那种吸入式麻醉剂，那也得使面罩或者呼吸器啊，深呼吸几下，甚至几分钟才能达到效果。警方也从来没有接到这类迷魂药作案的报警。 嗯， 公安的有关人员也表示啊，迷魂香皂的威信呐，那一看就是谣言，一眼假。 嗯， 如果有闻一闻就能失去知觉的药，那你说医院麻醉科那不就轻松多了？ 是啊。 网上经常有这样的人啊，每隔一段时间呢，就把这种谣言改头换面发一遍。目的啊，就是利用人们的善良，骗人阅读之后转发，从而增加点击量， 嗯， 骗取高关注率和高转发率。人家警方人士还说啊，这些谣言呢有很强的规律性，你就总结吧 啊， 大多数都是围绕现代人们关注的三大焦虑主题。 哪三大主题啊？ 人身安全、 啊、 食品安全和健康养生。 哦， 就喜欢用极端的事例和惊悚的言辞来唤醒大家的恐惧情绪。一些市民呢，也从朋友圈看到类似的假新闻呢，就会信以为真，或者完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出于好心而转发。基于朋友之间的信任啊，人家也想就算是假的提醒一下也好的心态啊，所以这类谣言特别容易发酵。其实这类谣言呢，大多数都是缺乏专业性，甚至缺乏常识性，时间呢、地点呢、人物啊几个要素一般都模糊不清，语言叙述呢也是似是而非，稍加注意那就不难辨别。